你

古诗天下传，弯弯离别沙滩美，弯弯离别海蓝蓝，弯弯离别春秋游，不加哀歌升天， 弯弯水弯弯， 弯弯的我好多岁。

心就好像两条鱼船儿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， 心想